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第32章《老魔杖》第104集。 他们又跑下一道楼梯，发现这里的走廊上都是格斗者，蒙面和没有蒙面的食死徒在跟师生们搏斗，两边的校巷里挤满了人，都在嚷嚷着出主意给他们鼓劲儿。迪安为自己赢得了一根魔杖，正面对面地跟多洛霍夫拼杀，帕瓦蒂在对付特拉福斯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立刻举起魔杖想投入战斗，可是那些格斗者不停地穿梭移动，如果发射咒语很可能会伤到自己人，他们站在那里随时准备找机会出击。这时突然传来呵呵呵呵的大叫，哈利抬头一看，皮皮鬼从他们头顶上飞过，一边把疙瘩疼的甲果朝食死徒扔去，食死徒的脑袋立刻淹没在许多胖毛虫般蠕动的绿疙瘩里。哎呦！一把疙瘩扔到了披着隐形衣的罗恩脑袋上，罗恩想把它抖掉，那黏糊糊的绿色根茎荒唐地悬在半空。 这里有个隐身人！ 一个蒙面食死徒指着喊道。迪安充分利用食死徒分神的一刹那，用一个昏迷咒把他击倒了。多洛霍夫试图报复，帕瓦蒂给了他一个全身束缚咒。 我们走！ 哈利大喊一声，他和罗恩、赫敏用隐形衣紧紧裹住身体，埋着脑袋，从格斗者们中间朝着通向门厅的大理石楼梯顶冲去，脚踩在疙瘩疼的粘液里直打滑。 我是德拉克马尔福，我是德拉克，我是你们一边的。 德拉克在上面的楼梯平台上央求一个蒙面食死徒。他们三个跑过时，哈利把食死徒击昏了。马尔福高兴地转脸寻找他的救命恩人。罗恩从隐形衣下给了他一拳。马尔福仰面摔倒在食死徒身上，嘴里流血，神情十分困惑。 这是今晚我们第二次救你小命了，你这个两面三刀的混蛋！ 罗恩嚷道。楼梯上门厅里挤满了格斗者，哈利放眼看去，到处都是食死徒。靠近前门的亚克斯利正在跟弗利维搏斗，就在他们身边，一个蒙面食死徒在跟金斯莱较量。学生们四下奔跑，有的抱着拖着受伤的朋友。哈利朝蒙面食死徒发了一个昏迷咒，没有击中他，却差点击中了纳威。纳威甩着一大堆毒触手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。毒触手高兴地盘到离他最近的那个食死徒身上，开始把他缠绕起来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冲下大理石楼梯，左边突然传来玻璃砸碎的声音。记录学院分数的斯莱特林沙漏被打碎了，里面的绿宝石撒得到处都是。奔跑的人们脚底打滑，摇摇晃晃。他们跑到底楼时，两具人体从上面的楼梯上掉了下来，一个灰色的身影。哈利以为是一只动物，四脚着地跑过大厅，对准掉下来的一个人咬了下去。 啊！ 赫敏尖叫道，他的魔杖发出震耳欲聋的一声炸响。芬利尔·格雷伯克从拉文德·布朗微微悸动的身体旁被击退了，撞到大理石扶栏上，挣扎着站起身来。接着一道耀眼的白光一闪，一声爆裂的脆响，一只水晶球落在他的头顶上，他立刻瘫倒在地，再也不动弹了。 我这儿还有呢！ 特里劳尼教授从上面的扶栏上叫道， 还有谁想要？给！ 他就像网球的发球员一样，又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巨大的水晶球，并在空中挥舞着魔杖，让球飞速穿过门厅，破窗而出。就在这时，沉重的木头大门被撞开了，又一批巨蜘蛛闯进了门厅，空气里充斥着惊恐的尖叫。那些战斗者，不管是食死徒还是霍格沃茨师生，纷纷四下逃窜。一道道红光、绿光射到逼上前来的怪物们中间，他们发着抖，用后腿站立起来，比刚才更吓人了。 我们怎么出去的？ 罗恩在一片尖叫声中大喊。哈利和赫敏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被撞到了一边。海格轰隆隆地跑下楼梯，挥舞着他那把粉红色的花伞。 别伤害他们！别伤害他们！ 他嚷道： 海哥，不！ 哈利忘记了一切，他从隐形衣下冲了出去，弯腰躲避着那些把整个门厅都照亮了的魔咒。 海哥，回来！ 他朝海哥跑去，但没等跑到一半，那一幕就在他眼前发生了。海哥消失在蜘蛛群里，面对强大的咒语攻势，密密麻麻臭烘烘的大蜘蛛纷纷后退，杂沓混乱，海哥被埋在他们中间，不见了踪影。 海哥！ 哈利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不知是敌是友，但他只顾冲下前门的台阶，冲到黑黢黢的场地上。大蜘蛛们带着他们的猎物浩浩荡荡地离开了，他根本看不见海格的影子。 海格！ 他隐约分辨出蜘蛛群里有一条硕大的胳膊在挥动，正要追过去，却被一只巨大无比的脚挡住了去路。这只脚从黑暗中踏过来，震得土地都在颤抖。哈利抬头望去，一个巨人站在他面前，足有20英尺高，脑袋隐在阴影里，只有树干般的汗毛森森的小腿被城堡门内透出的光亮照着。巨人动作残暴而流畅，把一只大拳头猛地杵进楼上的一扇窗户，玻璃碎片雨点般落在哈利身上，迫使他退回到门口。赫敏尖叫，他和罗恩追上哈利，抬头注视着正想从楼上窗户里往外抓人的巨人。 别！ 罗恩大喊一声，抓住赫敏举起魔杖的手。 别把他击昏，他会压他半个城堡。 格洛普摇摇晃晃地从城堡一角拐了过来，哈利这才发现格洛普实际上是个小个子巨人。那个想把楼上的人捏碎的庞然大物扭过头来，发出一声吼叫。他重重地朝他的矮个同类走去，石头台阶在他的脚下颤抖，格洛普的歪嘴张开了，露出黄兮兮的半块砖那么大的牙齿，然后两个巨人像狮子一般狂野地朝对方扑去。 快跑！ 哈利大吼一声，两个巨人扭作一团，黑夜里充斥着可怕的喊叫声和重击声。哈利抓住赫敏的手奔下台阶，冲进场地里，罗恩殿后。哈利仍没有放弃寻找和拯救海格的希望，他飞快地朝近邻跑去，可是刚跑到一半，他们又被迫停住了。周围的空气冻结了，哈利喘不过气来，胸膛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。黑夜中有东西在移动，无数旋转着的浓黑身影排山倒海似的朝城堡涌去，他们的脸被兜帽遮住了，他们的呼吸咔啦啦响。罗恩和赫敏聚拢在哈利身边，后面作战的声音突然变得阴哑低沉了，一种只有摄魂怪才能带来的死寂正在穿透黑夜压下来。 快，哈利！ 赫敏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 守护神，哈利，快！ 哈利举起魔杖，可是一种灰暗的绝望在他心头扩散开来。弗雷德死了，海格肯定奄奄一息或已经毙命，还有多少人丢了性命他不知道。哈利觉得似乎他的灵魂已经离他而去。 哈利，快啊！ 赫敏在尖叫，100个摄魂怪轻快无声地飘了过来，一路扎吸着逼近哈利的绝望，这对他们来说如同预示着一顿美餐。哈利看见罗恩的耕犬跃入空中，微弱地闪了闪就不见了，他又看见赫敏的水塔在空中扭动，接着也消失了。他自己的魔杖在手里颤抖，他几乎巴不得自己赶快忘掉一切，坠入虚无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感觉。就在这时，一只银兔、一头公猪和一只狐狸从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的头顶飞过。面对这些逼近的灵物，摄魂怪纷纷后退，又有三个人从黑暗中出现了，站在他们身边，伸手举着魔杖，继续给守护神施魔法。是卢娜、厄尼和西莫。 很好， 卢娜鼓励地说，就好像他们回到了有求必应屋，只是在做 DA 的魔咒练习。 很好，哈利，快， 想点高兴的事儿。 高兴的事儿？ 他声音嘶哑地说。 我们还在这儿。 卢娜轻声说。 我们还在战斗。好了，快。 一朵银色的火花喷了出来，接着是一道摇摆不定的光。哈利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，终于母鹿从他的帐间涌了出来。他甩开蹄子朝前奔去，这下子摄魂怪真的溃逃了。夜晚顿时又变得温暖起来，但他耳朵里却灌满了打斗的声音。 太谢谢你们了， 罗恩声音颤抖地对卢娜、厄尼和西莫说， 你们救了。 随着一声大吼和地震般的颤抖，又一个巨人从近邻那边的黑暗中蹒跚而出，手里挥舞着一根比他们谁的个子都长的棍棒。 快跑！ 哈利又大喊一声，别人不用他说早就四散逃开了。真悬呐，那家伙的大脚紧接着就落在了他们刚才站立的地方。哈利望望四周，罗恩和赫敏都跟着他，但另外三个人已经又回去战斗了。 我们快躲开！ 罗恩嚷道。这时巨人又在挥舞棍棒，吼声在夜色中在场地上空回荡，场地上一道道红光和绿光继续把黑暗照亮。 打人流！ 哈利说。 快走！ 他似乎把一些思绪封存在脑子里，塞进了一个暂时不能去看的狭小空间。对弗雷德和海格的牵念，对所有他爱的散落在城堡内外的人们的担心，都必须等一等，因为他们必须快跑，必须去接近那条蛇，接近伏地魔。因为就像赫敏说的，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一切。